德训篇第44章。现在让我们来赞扬那些著名的伟人和我们历代的祖先，上主在他们身上做出许多光耀的事，自太古就对他们显示了自己的伟大。他们中有在自己国内为王的，有因自己的能干而名闻天下的，有因自己的明智而做参议的，有因自己的先知任务而明察一切的，有因自己的决策和明智而做当时民众领袖的，有以自己贤明的训言教导民众的学者，有因其所长创作乐曲的，有写作叙事诗的，有的是富而有权势的人，有的爱好美术，在自己家中过着安静的生活。这一切人在自己的民族中历代受人尊敬，他们在世时就被人夸赞。他们中有的已留名于后世，使人赞颂不已，有的却没有留下纪念。他们死了，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；他们生了，好像没有生过；他们的子孙也同他们一样。但我所要称扬的人，都是宽大为怀的人，他们的义举不会被人遗忘，他们的善行与子孙同存，他们的后裔保有这善行的产业，他们的子孙履行盟约，他们的子女因了他们也是一样，子子孙孙永世长存，他们的光荣绝不会泯灭，他们的遗体必被人安葬，名誉必留于永世，民众必称述他们的智慧，集会必传扬他们的美德。哈诺克悦乐了上主，故此被提升天，成为后世悔改的模范。诺厄被供认是齐全正义的人，而在易怒时成了人类的继承人。当洪水来临时，因了他为世界保存了余生，天主与他立定了一个永久的盟约，一切有肉躯的生物再不遭受洪水的摧残。亚巴郎是万民的大父，对于光荣没有人比得上他，他遵守了至高者的法律，又同他订立了盟约，他在自己身上坚定了盟约，在受试探时证明自己是忠诚的。因此天主起誓许下，要在他的民族中光荣他，要使万民因他的苗裔而蒙受祝福，要使他的子孙多得像地上的尘土，要提拔他的后裔如天上的繁星，要把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之间的土地赐给他们当作产业。至于伊撒格，因他父亲亚巴郎的缘故，天主也向他确定了同样的事。上主将万人的祝福与盟约寄托在雅各伯头上，上主借自己的祝福承认他为长子，赐给他产业，将他的产业分给12支派。上主使雅各伯的后裔中出现了一位慈善的人，他在众人眼前甚为得宠。